大家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不如等我哋先低头做个祷告，让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有一个美好嘅清晨，能够嚟到你嘅殿中敬拜，亦都感谢你俾我哋有百福，哀悼嘅人有福了。愿我哋都系聆听你嘅话语，学习如何系透过哀悼而得到你嘅祝福，系被你安慰，被你陶造，以致我哋有系得到成长，将呢个福气系带俾他人。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哀悼嘅人有福了，就系百福当中嘅第二福。先同大家讲讲今日呢个大纲，系要同大家先讲讲乜嘢系哀悼嘅意思，然后会同大家讲讲哀悼嘅种类。原来哀悼都有好多种类，有系适当嘅哀悼。不適當的哀悼，有屬靈的哀悼，亦都有不屬靈的哀悼。而跟住會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應該係點樣嚟到哀悼，我哋應該面對啦，我哋應該表達我哋嘅哀悼，同埋應該係一齊嘅哀悼。跟住就會講講哀悼嘅結果。顧名思義，哀悼就會令到我哋得到安慰，被神所安慰，我哋亦都會係得到成長。以致我哋会得到喜乐，最后会有一个总结。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嘅经文，就系记载喺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悼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嗱，呢一节经文喺度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亦都有提到。路加话：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兩節經文有少少不同，馬太福音講出來說哀悼的人會得到安慰，會被神所安慰，但是路加就說你們哀哭的人將來是會得到嬉笑，將要嬉笑。所以似乎是有個時間的觀念，先苦就後甜，先有哀然後就有喜樂。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跟大家講第一幅是什麼？第一幅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跟我们世俗所想的所讲的都是很不同。我们世俗样样都要充满才叫做有喜乐，例如银行的户口要充满，肚要充满，另外是知识都是要充满。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很不同，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讲到上一次说这个代表是灵里面的虚空，灵入面的破产，一个破产灵入面破产的人就会得到喜乐。如果你上一次没有觉得是惊奇的，相信今次会觉得惊奇，因为哀悼的人有福了。有福是解释喜乐，一个哀悼的人怎会得到喜乐？哀悼和喜乐是相反的，为什么哀悼就会有喜乐？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耶稣甚至说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悼哭泣。这个在到路加福音25章和刚才路加福音6章21节是一个手好像有个对偶这样。路加福音6章21节说你们哀悼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而25节说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悼哭泣。先哭泣的就迟些会喜笑，先喜笑的迟些就会哭泣。究竟什么是哀悼？哀悼在到新约圣经里面居然有九个形容词是来到形容哀悼，九个那么多。但是由以 pandio 这个字，原本希列文 pandio 就是最为哀悼，就好像一把刀是插在他心上的一样，就是那种痛哭流泪的那种的哀悼。在创世纪37章34节讲到雅各当他的儿子告诉他听约瑟已经死了，那种哀痛可想而知。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最喜欢约瑟，告诉他听他最爱的儿子是死了。七十士譯本就是第一本將是原本舊約希伯來文是譯做希列文的那一部聖經，就是用了 Pandio 這個字 来到代表当时雅各的心情。而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节是讲到门徒听见耶稣基督，见到耶稣基督死了，他们就一起哀恸，而这个字也都是 Pentio 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奇怪，耶稣基督会将哀恸和喜乐放在一起？通常人不会的。中文有时都会，有没有听过是乐极生悲？我以前在香港来，我是很喜欢看老夫子漫画，香港每一期我都去买来看。那个作者王泽很喜欢用乐极生悲，你不要看老夫子的样子，他懂追女仔的，他喜欢陈小姐，有时会约陈小姐去沙滩，风和日丽，非常之开心，快乐到很紧要。乐极就怎样，生悲，通常会发生很多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时就会怎样，突然间风和日丽变成狂风暴雨，行雷闪电，淋到湿晒，陈小姐嬲到不得了。另外有可能呢，头头诗情画意，两个人在沙滩度，突然间来了一班蛙鬼，嘈到乜嘢咁样，又系搞到好冇意思。甚至突然间海入面会出现一条大白鲨，哇！惊到啲人个个走晒，封锁咗个海滩，乐极生悲，搞到一锅泡咁样。这个好似就系有一种叫做物极必反，耐咗。就算好的嘢都会变咗唔好。喺度希伯来话有一个系箴言话，只有太阳嘅话就会变成系沙漠。太阳好唔好啊？太阳好，太阳人人都鍾意晒太阳有益。但如果你只有太阳，你冇雨，冇第啲系天气嘅话，地都会变咗系沙漠。乐极生悲就是有啲咁嘅意思，样样事太多都好似唔好嘅，太欢乐嗰阵时似乎哀恸就会嚟紧。如果一个人太多系受苦，可讲唔定系好运就会嚟，所谓疲极太耐。但系我哋今日所讲嘅唔系咁嘅意思。但另外一种系将悲哀同埋喜乐加埋一齐，有一种人系有自己虐待自己嘅自虐狂，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比较轻微的呢就怎样，是非常非常之是悲观，样样嘢都睇到是好差好差，最差嗰隻最悲观。咁到真嘅事，如果係冇咁悲观嗰隻事怎样，佢就喜乐㗎啦，係咪？样样就睇到太过係差，咁唔係咁差嗰陣时就幾好㗎啦。比较严重嗰啲怎样，自己虐待自己身体，加上痛苦喺个身体度，攞开咗啲痛苦嘅怎样，个人咪开心咯，呢种系一种唔正常嘅表现，但系有人系咁嘅样。有一个系心理学家，佢话耶稣基督讲哀恸嘅人有福了，就系咁嘅意思。亦都有一个心理学家，佢话耶稣基督心理不平衡，唔平衡，所以先至会话哀恸嘅人系有福。点解会有咁多误解？有咁多误解，其实嘅原因好简单，因为哀恸同埋喜乐根本系相反，平常人唔会将佢摆埋一齐。嗱，通常我哋系对呢个面对苦难、面对呢个哀恸系有三个观点。第一种观点嘅人点啊？去逃避，佢唔要见到呢啲苦难，唔要哀恸。嗱，呢个世界话俾我哋听，顺境咧就系点啊？喜乐，逆境咧就系痛苦。所以呢班人怎样，他要制造一些是 喜乐的那些是气氛，要制造一些喜乐的外在的环境，以致他自己能够内在能够快乐。有人告诉我，我又不知道真定假的，有人告诉我，女士呢如果她不开心的时候，她做什么？去 shopping 那么怎样，是买了一些东西回来她开心了，那么怎样，由外在是使到内在是开心，但其实行不通的。我们看到在到伊甸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时候，外在的环境怎样，非常之完美，最完美，但是有没有能够改到他的内心？没有，他们仍然都是会犯罪，外在是不会是改变我们的内心。又有第二种人来到 對痛苦有第二個觀點，就是他們認為是沒有哀痛，沒有這個苦痛。第一種這樣的人呢，就是很小的小孩小朋友，爸爸媽媽保護他，什麼都不需要是擔心有沒有苦痛啊，似乎沒有苦痛。但是當他慢慢成長的時候，他很快就知道原來人生是很多苦痛。另外有一種人說世界上沒有苦痛，這種人是神經不正常。你有沒有發覺那些人神經呢，通常很快活的，因為他 不面對現實，他 不去面對世界上真的有苦痛。更加有第三種人面對苦痛，他怎樣？他說不應該是有苦痛，不應該是有苦痛。很可惜呢，這些是包括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認為因為我們是已經是得救，是重生，是得救，是有重生的人，我們怎會是有哀痛，不應該有哀痛。我有一個牧師的朋友，不是達爾文，先講句不是達爾文牧師。這個牧師的朋友很有趣的，他主持喪禮的時候，他喜歡叫人們就說，你不要穿那麼沉啊，色、okay? 穿那麼沉色哀動不是那麼好的，我們是基督徒，我們不應該是那麼哀動，我們應該喜樂，不應該像那些是非基督徒那樣。的確、我們是有希望的哀動，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雖然我們哀動，但我們有希望。但聖經從來沒有掩飾到人的哀痛的苦難，聖經裡面有很多很多苦難的例子。剛才說的只是說新約來到形容哀痛已經有九個形容詞，所以聖經是沒有掩飾到的，聖經絕對是要我們是去哀痛，去經歷這個哀痛。就好像耶穌基督，記不記得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死了，耶穌基督去見他，耶穌基督明知他是會使到拉撒路是起死回生，但他仍然是同埋所有人一起哀痛。全部聖經最短的一節經文是什麼？就是十一章約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節，耶穌哭了。明明知道拉撒路是會復活，他一樣同人一起哀痛。聖經裡面有很多哀痛的例子，有些呢是適當的哀痛，有些是不適當的哀痛，有些是被譽為是屬靈的哀痛，有些是被譽為是不屬靈的哀痛，或者是俗世的哀痛。我們一起來先看看有不適當的哀痛，怎樣叫做不適當的哀痛？這些多數是由我們的罪，或者是由我們的私欲，我們的慾望所形成。在度聖經入面，喺度撒母耳下十三章講到大衛有一個仔叫做暗戀，嗱唔係暗戀啊，佢的確去暗戀啦，暗戀佢自己同父異母嘅妹妹叫做他瑪，佢就終日係哀愁，因為佢想得到他瑪。嗱呢個就係不適當嘅哀痛，係由人嘅慾望而嚟。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記載喺度列王紀上廿一章，記唔記得亞哈王？阿哈王是想得到拿伯的那個葡萄園，所以他怎樣？終日是愁眉不展，非常之不高興，因為拿伯是 不將這個葡萄園是獻給他。卒之他的老婆耶洗別這個皇后陰毒，想到一個計仔去夾硬去誣告拿伯，將他殺了，然後就搶了他的葡萄園回來。但這個又是不適當的哀悼，又是由我們的慾望所形成。其實這個跟佛教所說的求不得，佛教也有講一些苦難的，其中有一個叫做求不得，就是一樣的意思。另外佛教也講什麼？愛別離和是生老病死。聖經裡面都有很多一樣 的哀痛，就好像是愛別離，就好像保羅，當保羅有三年在以弗所教會在使徒行傳二十章，到他是要離開那件事，那些弟兄姊妹非常之不捨得，知道他不會再回來，所以大家就是痛哭流淚。另外生離死別就好像是亞伯拉罕哀動他的 妻子是撒拉的死亡，就在創世紀是23章， 又好似大卫喺撒母耳下十九章哀悼系亚沙龙嘅死亡，记唔记得佢个仔亚沙龙？佢个仔系谋反，但系当佢个仔死嗰阵时，佢好伤心。佢话我嘅儿亚沙龙，我嘅儿啊，我嘅儿亚沙龙，我嘅儿，不断咁喺度讲，令到人哋非常之觉得系哀悼。另外，除咗系生离死别，系仲有系病痛咧。喺度马可福音九章廿四节讲到有个爸爸，佢有个仔系被鬼附，佢于是就将个仔系带到去耶稣基督面前，佢就痛哭流泪，请耶稣基督去帮佢医治。嗱，我头先讲呢啲同佛教嘅痛苦系好相似。嗱，我唔系话基督教好似佛教，啱啱系相反。我想俾大家见得到就系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喺边度啊？呢啲所谓求不得、爱别离同埋生老病死，呢啲系俗世嘅痛苦，系俗世嘅哀悼。基督教有一样嘢系佛教冇，就系属灵嘅哀悼。所以头先所讲嗰啲都系俗世嘅哀悼。嗱，要知道属灵嘅哀悼系乜嘢？我哋要睇睇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至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至到十一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伸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住神的意思来的忧愁是什么？就是属灵的忧愁，是属灵的哀悼。在圣经里面，在这节经文出现了三次，这个第一次。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伸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原来属灵的哀悼是使到我们能够去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讲求不得、爱别离、生老死别。如果我们只是有这些哀愁，我们就得个死路一条。好在我哋基督徒系有属灵嘅哀愁，以致我哋系能够得救。你看，你们依着神嘅意思系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嘅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一个系为自己嘅罪哀悼嘅人，系会不断咁系成长、改进，更加变得圣洁。所以就是表明了自己的洁净。诗人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哀悼，为我们的罪哀悼。另外在雅各书四章八至到十节，雅各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异议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亦都是同样的意思，要为我们的罪来到是哀悼。马丁路德在他九十五篇的论文当中，他讲到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继续的哀悼同埋悔改的生命。我再讲一次，马丁路德话，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继续悔改同埋继续哀悼同埋悔改的生命。嗱，头先我哋睇到雅各话俾佢哋听，务要喺主嘅面前自卑。咦，熟口熟面喎，啱啱上一次第一幅先同你哋讲完，虚心嘅人有福了。这个就是自卑。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解经文解我们是解得啱，是讲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你见到是有连接的关系。第一幅是讲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幅是讲是哀悼的人有福了。一个人因为自己是虚心，知道自己灵入面破产，而他是哀悼。等于一个人如果他是经济破产，他伤不伤心？经济破产他一样伤心，一样哀悼。一个灵入面破产的人一样应该是会哀悼。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 就是替自己的罪哀悼。但我跟很多基督徒都有谈过偈，我有时跟基督徒讲起就是罪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我跟他们谈都说我没有罪啫。我记得第一次就是一间旧的教会，有一位很老的基督徒，已经很老，做了很久基督徒。我跟他谈完之后，他跟我说我没有罪的，我个人没有罪。是对我来讲是第一次，因为个印象很深。亦都有基督徒，如果你跟他说，他会说罪，什么是罪啊？我们的罪不是已经被赦免了的吗？你跟我说罪，有什么罪好说？如果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要看看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有好的应该要做的事他不做，不应该做的事他就反而去做。有人说保罗写这个的时候是讲他 未做基督徒之前，但是我们读经文要看那个 grammar， 要看那个是文化，是现在式的，是保罗现在在这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还说自己应该做的事他不去做，不应该做有时犯罪的事他就去做。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新的罪，就要好像马丁路德说，要不断地哀悼，不断地悔改。基督徒我相信都不会刻意去犯罪，很多时可能就是不知道是些罪，可能不察觉，对自己的罪是不敏感。可能他会说什么罪啫？我又不杀人，我又不犯奸淫，你说我有什么罪？可能当时耶稣基督的时候，亦都有很多人是同样地跟耶稣基督说，我又不杀人，我又不犯奸淫，我有什么罪啫？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杀人，但我们有没有向人动怒？我们动怒一样是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可能我们是没有犯奸淫，但是如果我们的脑想的东西是不干净的话，一样是有罪。那些不觉得自己是灵入面贫穷的人，就是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做基督徒做得不错，可能还沾沾自喜，说我好像做得越来越好。那些灵入面贫穷的人，那些破产的人，就会觉得自己越做越不行，是觉得自己做得不足而哀悼。有哀悼的点就会产生悔改的心，就会有改变，是生命入面的改变。这个就是属灵的哀悼，属灵的哀悼就会是使到我们是得生命。一个越近神的人，越会对自己的罪是敏感，一个越近神的人，越会觉得自己距离神的标准是越远。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作了是很多很多书信，他一共是作了是13封信，那么多。加拉太书是他第一部的作品，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作使徒的保罗是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作使徒的保罗，他将他自己摆埋跟十二门徒一样是使徒来的。七年之后，当他写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经过七年哀悼悔改，他发觉自己越来越是一个罪人，不配是称为使徒了。那件事他是最小的，甚至不配称为使徒。又八年后，以弗所书是三章是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弟兄姊妹，我哋都系圣徒嚟噶，佢比我哋最少嗰个都还少。呢、这个就系保罗，已经唔再喺使徒嘅阶级，佢系去到系圣徒嘅阶级。然后有两年喺度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佢话自己喺罪人中，佢系罪魁。一个咁样样嘅人，有人可能问你话：，哎呀，你新近吓、啊、你属灵嘅生涯点样啊？我由圣徒，由呢个系啊使徒，慢慢系变圣徒，而家就嚟去到罪魁咯，就嚟变罪魁噶啦。我话啲人心谂你吓、啊、做到咁差嘅，你估保罗系咪越做越差咧？佢唔系越做越差，其实佢越做系越好。但是他越是接近神的时候，他就是越对罪敏感。他越接近神的时候，越是觉得自己距离神的目标是很远。不单止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是哀动，我们也都是要为他人的罪来到哀动。在这里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基督是为了耶路撒冷而是哀动哭泣。因为他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他们的罪，耶路撒冷城是将会被毁灭，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是哭泣。另外有一位是旧约的先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被誉为哭泣的先知，这位是谁？哪位？耶利米。耶利米先知，他是昼夜为了以色列人而哭泣。在这里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他头啊都浸到湿晒了，他喊到对眼是好像是泪的泉源一样飙泪出来。所以第一点，我们不单止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哀动，要为别人的罪而哀动。第二点，就是不单止为罪哀动，而是要为世上的痛苦和悲哀来到哀动。就是刚才所说，耶稣基督在这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为了哀撒路、为了拉撒路而哀动。哀动就是爱的表现。最可怜的就是有一个冷漠的心，冷漠都是不能够是为别人的事来到哀动。最可怜的是一个自私的心，就是除了为自己的事之外，不能够为他人的事，被他人的事来到打动自己。替人哋嘅事嚟到哀动，就系一种爱人嘅表现。哀动就系爱心嘅表现。当我哋系为人哋嘅事哀动嗰阵时，我哋嘅爱心就系好似系沙漠入边嘅泉水一样，就系好似喺度黑暗当中嘅光明一样。喺英国有一个系勋爵，佢叫做沙夫茨伯里勋爵。英文名叫做 Shaftesbury， 这个是 Lord Shaftesbury。 他可以说得是上一个世纪是最能够改善英国那些穷人生活水准的一位、叫做社会改革家。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改革家呢？原来当他还是一个小哥的时候，他曾经目睹过有一个是穷人的丧礼。这个穷人穷到连自己都没钱买棺材，所以他的朋友就用木板帮他搭了个棺材出来，只是一只木盒来，然后将这只将他摆在一个木盒里面，就摆了上个推车，想推上个山去个坟场那里。推车这班人可能都是他的朋友，但是啲醉酒佬来，一路推着架车，一路在醉酒，唱啲醉酒佬的歌。可能这个人生前都是其中一个醉酒佬来，由于是斜佬，那班人又喝醉酒，推推下架车怎么样，棺材滑了出来，跌了落个地，打开了。哇，那班醉酒佬还在笑，因为他喝醉酒他都不知道，觉得很好玩，在那笑。旁边的路人就觉得很呕心，很噁心。其中一个路人就是谁？就是这一位沙夫茨伯里 Shaftesbury 这一位人，这一个小老哥，他见到了之后，他就非常之哀动。他和自己立志，他说：当我长大了之后，我一定要尽我的一生来保证好像这些事不会再发生。 所以由於佢係替他人嘅事係哀悼，而佢嘅哀悼變為佢嘅行為，變成一個社會改革家，以致係使人係有呢個得到希望。所以我哋睇得到我哋嘅屬靈嘅哀悼係點樣啊？是為自己的罪哀悼，為他人的罪哀悼，甚至要為世間的痛苦來到哀悼。但我們看一看，跟著那點就是我們應該要怎樣哀悼，我們應該要面對，不要逃避。很多時候當我們講到哀悼，不是那麼容易面對，沒人喜歡面對哀悼，個個都是喜歡逃避，尤其是我們這麼忙的人，如果一有感動要哀悼，即刻好哀悼，唔好話我等陣先至去諗啦，咁樣等陣就會唔記得噶。所以一定要係即刻做。嗱，頭先講嘅冇人中意哀悼，個個都中意係喜樂嘅。但係從哀悼當中，我哋先至係能夠成長。喺度喜樂當中唔會成長乜嘢。有一個作家叫做 Robert Hamilton， 佢寫一首詩好有意思。佢話：我與喜樂同行一里路，佢讲到呢个喜乐好似佢一个人咁样，同佢同行行一里路。佢话他在路上不断和我说话，但系他说的话没有使我更有智慧。我与哀恸，我与悲哀同行一里路，他没有跟我说任何话，但我从与他同行而学到的一切事。哀恸可以令到我哋係更加係成長，喺度喜樂入面好少會令到一個人係成長。所以第一點，我哋就要學習就係要面對哀恸。第二點，我哋係要學習嘅就係表達我哋嘅哀恸。好多時候，尤其是中國人咧，係中意係點啊？好中意係壓抑我哋嘅感情，係唔好 show 啲 emotion 出嚟，唔好俾人見。中國人多數係咁樣樣。我自己爸爸，我細個嗰陣時對我好嚴厲，有時咧我跌親咗，細佬哥想喊，即刻就話唔准喊。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你喊乜嘢你？咁所以就唔夠膽喊，所以一路長大都唔係好識係表達我嘅感情，係要學下點樣嚟到表達我嘅感情。其實神係好重視我哋嘅感情，好重視我哋嘅哀悼。甚至重視我哋每一滴嘅淚水。喺度詩篇五十六篇第八節，詩人話俾我哋聽，神係記錄住我哋每一滴嘅淚水，而詩人係請神係將佢嘅淚水擺喺度隻樽入面嚟到紀念。頭先講有好多基督徒話，我哋唔應該係哀悼，因為我哋基督徒應該係喜樂。但聖經冇咁講，頭先都話啦，我哋聖經係有好多哀悼嘅例子。有很多哀悼的形容詞來到講給我們聽，我們應該怎樣來到表達我們的哀悼。我當然我們的哀悼不同非基督徒一樣，他們是沒有希望，我們是有希望。如果我們真的為罪為他人的痛苦悲哀來到哀悼，我們就會將這個希望帶到這個世上。所以我們是要表達我們的哀悼，我們千萬不要是抑制我們的哀悼。第三件事，除了我們是要面對要表達，我們是要一起來到哀悼。這個世界很多時候告訴我們什麼，說要給一些空間給別人，別人如果有 是哀悼的時候，其實這個不是聖經的例子，聖經的例子是一起來到哀悼。聖經裡面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耶穌基督死了之後，那些門徒在間房裡面是一起哀悼。而當耶穌基督要面對十字架，他去到客西馬尼園去哀悼的時候，他不是一個人，他帶了約翰、帶了彼得、帶了雅各跟他一起去。在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保羅告訴我們，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要與哀哭的人是同哭，就是這個意思。其實神創造教會其中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我們一起哀悼一起喜樂。最後我們看一看哀悼是有什麼結果。 嗱，好明顯，經文話今日嘅經文話俾我哋聽，哀悼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必得安慰。所以第一個就係得到安慰。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安慰呢個字原本希臘文係 parakaleo 呢個字 ？parakaleo para 點解啊 ？para 解釋就喺旁邊咁解。kaleo 咧 ，kaleo 就係呼喚咁嘅意思。嗱喺旁邊呼喚你嘅係咩啊？是安慰你的人，所以就是安慰者。在这里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也都有讲到，但是用中文的译本就用了保卫师，其实应该是个安慰者。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保卫师就是安慰者。当我们哀悼的时候，神就透过保卫师或者是透过圣灵是来到是安慰我们。我们被神安慰了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收埋自己用？不是的，原来我们被神安慰了之后是要我们去安慰人家。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话，我们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最大的目的，我们受到神的安慰，就是要我们是懂得怎样去安慰人。我们不单止是要为他人去哀悼，而且是要为是去帮助人家去安慰人家。第二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得安慰，第二个结果就是得到成长。今天本来我是想问问 Betty 姊妹，因为她是弹是小提琴，但是呢就今天没有在这里。你们知不知道最多被人偷的小提琴是哪种的小提琴？是由一個是小提琴工匠叫做 Antonio Stradivari 所做的小提琴。這個人他是生於1644年，已經300多年前的。他做的小提琴發出來的那種音色是很美好美麗，非常之美麗，所以呢是非常之有價值。他一生人做了有上千個是這些樂器，有吉他有小提琴，但是現時來講在世上是有幾百個是小提琴，但是不是個個都是保養得那麼好，保養得好那些才可以用來演奏。可以真正被用來演奏的那些不到80個，所以是價值連城。所以人們是喜歡是偷這個小提琴，有人拍賣小提琴，他的小提琴你估拍賣到多少錢？1000萬元一個，這麼值錢，間屋都沒那麼值錢。就是 Stradivari 的小提琴，有人就用現在最高的科技，又用 MRI 啊、X-ray 啊、CAT scan 啊，就去檢查他所做的小提琴，為什麼會發出這麼美麗的音響？甚至有人照著尺碼，照著他所有的曲線啊，任何東西都照著來到抄，做了出來的小提琴都沒有一樣的音線，沒那麼好聽。直至到有人發覺，原來這個人用的木是非常之特別，那些木紋是非常非常之幼細，而且是非常之結實的那些木頭，以致他們查一查歷史，發覺原來在到中世紀的時代有70多年，那些氣溫是非常非常之凍，他們叫它做小冰期的時代，非常之凍的天氣，以致那些木頭呢生得非常之結實，木紋非常之幼細，以致做出來的小提琴拉出來的聲音是非常非常之美麗。一個基督徒其實就好像這些樹、這些木頭的樣子，如果我們長期在這裡喜樂當中，是不會是磨練得出來，不會是成長，就是好像要在這些木頭一樣，在這裡嚴寒的天氣當中才會成為這些那麼結實的這些是木頭，來到做是小提琴，發出美麗的音響。基督徒一樣，我們是需要哀悼，而 以致我們的哀悼能夠使我們成長，以致我們能夠成為他人的祝福。不單止我們第一是得到安慰，第二是得到成長，第三是得到喜樂。喜樂就是今天經文所說，哀悼的人有福了，喜樂就是哀悼，喜樂就是有福。第一個為何會是得到喜樂呢？因為我們的罪被赦免。大衛詩人大衛在這詩篇32篇一節話，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有福就是喜樂，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是一件非常之喜樂的事。剛才我們在讀雅各書4章8節亦都有讀過，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啊，你要潔淨你的手，心懷異意的人啊，你要清潔你的心。原來當我們潔淨我們的手，清潔我們的心，當我們不斷為自己的罪哀悼而悔改的時候，我們就變得更加聖潔，越聖潔越能夠就是親近神。親近神好不好？當然好啦。所以一個人喜樂為什麼？是由於他的罪被赦免，是由於他是越來越親近神。而第二點就是剛才在這裡路加福音所說，先苦後甜，我們先哀而後有喜。路加福音6章21節說，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25節說，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動哭泣。如果我們現在是為了世俗的喜樂，去追求世俗的喜樂，我們將來就是會有哀動。如果我們現在追求是屬世的哀動，我們將來就會有喜樂。這個是神的保證。我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這裡路加福音是16章，是有財主和是拉撒路的事蹟。阿伯拉罕就對那個財主說，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原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這個就是講到財主是為了世上的喜樂而日後是得到哀悼，而拉撒路是因為他追求是屬靈的哀悼，以致他日後是有喜樂。第三個原因，為什麼我們會是快樂，就是因為助人為喜樂之本。我們不單止是為了他人的悲哀喜樂，喜樂是會帶來為他人的悲哀而哀動，哀動就會帶來是幫助，是帶來是伸出是幫助人的手。好像摩西，他不肯被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是要跟自己的是希伯來人是一起是受苦一起喜樂。上一次不是上一次跟大家講這個是百福的是罪那件事，是講起有一個是叫做 Frank Lorbeck， 記不記得這個人就是在這裡落後國家教人家是讀書識字。他就說那人懂得讀書識字令到他很喜樂，沒有人是會比他是更加喜樂。這個就是我們當我們幫助人的時候自己能夠得到的喜樂。亦都好像 William Borden 就是講第一福的時候，這個人有百萬億萬富翁的兒子他都不做，他就去做這個宣教士，因為這個是令到他喜樂。而在他的傳記，這個 Mary Taylor 幫他寫傳記的人，他說是由 William Borden 的生命能夠看到這個真是一個很喜樂的人。所以我們看到哀悼會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就是得安慰、得成長和得到喜樂。今天在這裡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思考幾件事。不知道有沒有微信的弟兄、微信的朋友、你們有沒有是經歷到是世俗、俗世的哀悼？俗世的哀悼就是那些求不得、愛別離、生老病死。如果有的話，可能神就在這裡用這些是俗世的哀悼使到你們是歸向祂。剛才也說到，如果我們是追求俗世的快樂，將來就是有哀悼。 但如果我們現在是追求屬靈的哀悼，將來就會有喜樂。不知道這些你們未信的朋友會不會是接受這一位耶穌基督做你們的個人的救主。在座亦都是有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屬靈的哀悼，就是為了自己的罪，為了別人的罪，甚至是這個世界上的悲哀傷心的事而哀悼。你們願不願意成為好像 Stradivari 所做的小提琴的木一樣，是經得起是逆境，就是因為有哀悼，以致一個人能夠成長，是能夠成為一個更優良質素的基督徒，以致能夠是將喜樂是帶給他人，將安慰是帶給他人。我們今天是有聖餐，所以我們是請大家是聽我讀一節的經文，可能是兩節的經文。第一節是記載在到《使徒行傳》第二章第42節，話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禱告。這個是我們做是聖徒應該做的事。另外一節的經文是記載在到哥林多是前書第十章第16至到是17節，我們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的餅岂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我哋